北，大山月亮俺想你个来呀，啊个呀呀的，梦里来你的开花里呀，梦里外面。个呀呀的，问个你的草草下说了你的名，把小娘跑了个个呀呀的，带带带你的开花，卖婆婆你的花，野草里跳下了你呀老呀，啊个呀呀的。 叫你可算死在咱俩手中拐着楼毛流山自家，嘿嘿，咋自自家家着太里哎起了小车咕噜噜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咕噜噜咕噜噜噜跑得快，快起了小车一两夜那海小车的龙儿咕噜噜噜转，小车的龙儿一圈圈大的大的太的美，哥哥了是江山山，哎哥要要你在我该火车的了是在上山，哎还有起了小车咕噜噜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咕噜噜咕噜噜噜跑得快，快起了小车一两夜那海小车的龙儿咕噜噜噜转，快车的让人想喜欢哒哒哒哒山哒山哥哥了是小妖怪，哎个妖妖脚大心上放上的了是小妖精，哎还有快起了小车咕噜噜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咕噜噜咕噜噜噜跑得快，快起了小车一两夜那海小车的龙儿咕噜噜噜转，快车的龙儿一圈圈大的大的太的美，哥哥了是江山山，哎个要要你在我该风车的了是在上山，哎个要嗨哎个要 高高山上 他磕破了，你俩你也到家怪了呀，俺回俺家还问何娘。他啷啷倒飞在老庙眼里，要笑俺告你丑了句呀，俺嘴要改了你毒害句。可怜张来望望，问望幺儿你狂什么呀，前怕刀尖呀后怕老。高高山上一张老娘，到桥西看呀成啊的哟，海老一上呀大呼高呀，耶呜呜呜，三八六上张下走了喽，耶战。 叫声叫日里 的小怀，笑里他喜洋洋。我爱你呀，小燕亮，脑筋浑身又又痛，白色呀有了嚷嚷，生十年爱啥人。我爱你呀，家改床苗呀有才能，了得呀生在白发狗，让人家当长孙。我爱你呀，强强一生好养生，有住外家人下地，离外娘不带狂。我爱你呀，黄鹏，忙活十里挑一名。有回头呀有回娘，娘个吵的娘长好听。我爱你呀，你爱我，咱俩呀一条心，来日里呀成双配，同姑娘好高兴。来日里呀成双配，透过那后沟江。 八盘掉落来， 一个那鸡带着两头高，再让家家菜喽，大的家了个高头灯，二的家了个秃顶高。年不上家，嫁了一个伢高蛋糕， 好瓜真可怜嘞。修窗儿狂，再说娘不孝把人让，蛤蟆这开花来摔里呀棒，别日里孝你何以礼貌，腰盆盆一脚白盆的瓜，那也照小你来，那也照夸。大家这开花成了家，小和你说话不该扛，花椒树麻雷胡椒儿辣，咋想里有娘娘不拉咋。上把地开花叶太娘嘞，忙了 愁狂，马楼也夜愁狂。在家来去地里走到家，走在路上想起了他， 想起谁了呀？ 想起了他啊，想起了他。又派他一把茶，小的花儿送给他，小的花儿送给了他， 送给谁了呀？ 送给了他啊，送给了他。玉娇爹哩家，他爱问来问爱他，到家拆灯你就说，何必来会儿问他，何必来会儿问他， 来会儿是谁呀？ 来会儿他啊，问来会儿他，何必来会儿问他。啊，我来会他。 就挨挨把牛和那个牛过来呀，小车个的。 你说牛姑找牛姑，俺后脸又拍好小花儿呀，小强个的。 下车车来小挨挨把你们和那个牛了过来呀，小强哥的呀，小强哥的。 你说娘姑找娘姑，俺后脸又拍好小花儿呀，小强哥的呀，小强哥的。 后脸又拍娘好小花儿呀，小强哥的呀，小强哥的 呀， 小强哥的。 早立着开花呀，立成为沙下这了你呀，你把嘴花家树开花呀，一脸儿嘛，小和你说句呀是笑话，你在个了俺在高，要搂着小四呀拜拜手，大家呀开花拜回来，把小走了你这飞回来，把小走了你这飞回来。 大清亲宿主堂外住追将要在那个营徘徊，哎妈呀的哟，大兄们二郎去大清亲，哎哟， 大兄们二郎去大清亲，哎哟， 苏西大白八花金哟，要带叫学会小爷们小子爷叫那官方擦卖面，哎妈呀的哟，小桃花一点点拉在嘴边，还有 小桃花一点点拉在嘴边，还有 脚步咱来迈不响，宝剑来到了桥前岗，你在心那个我在躲，你一摆我一打，哎妈呀的哟，大兄们大大哥快入房来哟， 大兄们大大哥快入房来哟。 这才是一儿又落马，来吧瞧瞧打， 这才是一儿又落马，来吧瞧瞧打， 哥哥用力打，妹妹也用力打，大兄们打他个花柳瓶，这他个腰子打在上，打得好够响， 大哥腰子打飞上，打得好高响， 叫上小麦子，叫上小麦子， 这回家前打点后汤药，悠悠知道了不成，赶快回家走。 悠悠知道了不成。 兄们台湾咱亲戚高，把休想顶了一块海椒，你要是上去爱的海椒，爱要样子坏枪把乡们还有，爱要样子坏枪把乡们还有。到做那个马前马心呀宝，来点点别在那西家家呀送，小儿快开花。这回走了门呀去，外丢才开花拜拜呀回，哭了爱妈也拜拜，哭了爷妈也拜拜。 胳膊上说话白白嘞手，小妹妹小脸小红脸，白后上小气老成走分，小妹妹小脸小红脸，娶的这亲娘把猪给，小妹妹小脸小发红，那走到口上了胡囵草，小妹妹小脸小发红，心里酸都上了该水头，上堂开花嗨不怕嗨，挨着带进楼上个饭，嗨！ 墙有树呀毛高高，虽然呀不知道一个问候，小妹妹小里该的老球呀，混了口怀念也切草刀，果子墙上掉，要说我下不好体质抖，小妹妹小里该来带带跑，活长你都给伢一尊名，说开花呀一千千朵，虽然呀不知道一个问，我跟你买卖你也大大尊，把家里提倡也把家里饿，当在在开花呀买卖里呀，见了买卖呀说吧个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 嗨哈塞呀嗨高呀高呀， Oh! 嗨，我个小呀嘿。三只算算哈哈嘿，牛要多呀嘿，啊个呀呀的，啊个呀呀的，三只算算哈哈嘿，牛要多呀嘿。 对，把门砸后死狗。 压着错看见了黑大妈，头长官小女婿外耍在马跳，叫了压着家坐上儿的马，小兄的家儿说我回咱家，朋友们也都喊我来干什么，你把牙儿上镜你回来有理啦，回头就地骂姑娘的家就砸，正好让家五天住不下，坐地西河门急急我往回飞，小李他一股一股这不压马了不内飞，小李他一股一股这不压马了不内飞， 强拆这个来了不拆拆心啊哈，都强强啥玩玩啥都好事，修个两双手的大铁斗呀哈，乡里做男女谁知道，搓个天快下你带个天紧呀哈，该把路说话我爹嘴下你，山顶上山的我跑不成钢呀哈，山上你不见你回不路向。 今天的 CD 博览就到这里了，古月代表编辑张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接下来的精彩节目。